是一个小女孩，我问我妈咪好些问题，将来我幸福或是美丽，她有一番道理。世事多变化，未来怎能留得及，人生本是一个谜，世事多变化，人生本是谜。结婚后夫唱妇有岁，我问过爱人不止一回，将来的幸福是否永久，他说我太多虑。世事多变化，未来怎能料得及，人生本是一个谜，世事多变化，人生是个谜。现在的儿女多伶俐，他们又提起好些问题，将来的前途是否如意，我劝他莫多虑。世事多变化，未来怎能料得及，人生本是一个谜，世事多变化，人生本是谜，世事多变化。